只学会一句话。大树林里办起了一所动物学校。当当，当当，当当，上课钟响了。小山羊、小喜鹊、小公鸡、小乌鸦和小蘑菇一起来到大树下，在草地上排得整整齐齐，不吵也不闹。巴克老师来上课，他说，小朋友们上课要专心，心里不能想吃想玩，眼睛盯住黑板看，耳朵听着老师讲，嘴跟着念，大家听到了没有？ 听到了， 学生一起回答。 能做到吗？ 能做到。 巴克老师笑着点点头，就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了十个字：妈妈、姑姑、哥哥、姐姐、娃娃。写完了，巴克老师说， 这十个字里有五个字是一样的， 这一堂课要大家把这五个字学会，念得一点不错，能学会吗？ 能， 学生们大声回答。八个老师用小棒指着念，大家跟着念，念得多起劲儿呢。可是念了几遍就不那么起劲儿了。呼，一阵风吹来，草直点头，小山羊看得咕噜咕噜咽口水，想去吃嫩草。叽叽叽叽，两只麻雀在打架，从树上滚到地下，小喜鹊看得偷偷笑起来。小公鸡正瞧着两只狗抢肉骨头吃，越看越觉得好玩。小乌鸦抬起头，看见两只松鼠在树上赛跑，生怕它们会掉下来摔在它的头上。小蘑菇听到小猫在拍皮球，就轻轻数着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八个老师又教了几遍，问大家， 小朋友们会念了吗？ 会啦。 会念的站起来。 刷的一下，大家一起站了起来。八个老师很高兴说， 好，都会念了，我来考考你们。 八个老师请小山羊念，小山羊尖着嗓子念起来，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， 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。八个老师请小喜鹊念，小喜鹊点点头念起来，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。 大家一听又笑得要命。八个老师请小公鸡念，小公鸡一伸脖子大声念起来， 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， 把大家的肚子都笑疼了。八个老师请小蘑菇念，小蘑菇伸伸头翘翘尾巴念起来， 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姑。 连正在外面玩的小猫听了也笑弯了腰。八个老师叫小乌鸦念，小乌鸦生怕老师听不清楚，用粗嗓子直叫， 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娃。 这下连八个老师也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八个老师叹了口气说， 上课不专心，一堂课只学会一个字，每人20分，不及格。 一直到现在，山羊、喜鹊、公鸡、蘑菇和乌鸦都只学会一个字，山羊只认识妈妈，喜鹊只认识姐姐，公鸡只认识哥哥，蘑菇只认识姑姑，乌鸦只认识娃娃，全像个大傻瓜。哎，谁叫他们上课不专心呢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